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总面积超过2400平方公里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是国家重点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同时它也是我国热带生物种类最丰富、分布最集中的地方，被形象地称为动植物王国。闻名世界的亚洲象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强壮、狡猾、难以接近，是西双版纳的高山密林庇护的一个物种，它们保护着大自然所赐予它们的威严。长久以来，人类为了保护这个稀有的智慧种群所付出的努力，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救助野象，在人和象的冲突中，也切身感受到了野象的快乐、悲伤、愤怒和宽恕。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韩涛将继续带您探秘野象的世界。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在我国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野象谷中，人们在野象群里发现了一头受伤的小象，但是就在大家想方设法准备进行救治的时候，却不料遭到了野象的反击。正当人们在为如何救治这头小象产生分歧的时候，接到追踪小分队的求救，森林公安的大批人马也迅速赶到了现场。这时候天色渐晚，而且象群已经高度警觉，几头母象把小象团团围住，要打中它难上加难。保护局的陶局长想要宣布取消当天的行动，但驯象专家刘德军却坚决不同意。刘德军指出，如果今天取消行动，明天会更加困难，再救就不可能了，象群肯定会走。不能用麻醉枪打倒小象，就没有办法救他呀。在刘德军的坚持下，陶局长决定再给射击手一个机会。事实上，这可能也是这头小象能够生存下去的最后一个机会。行动之前，与动物专家们开现场会的时候，这些专家对陶局长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注意小象麻醉的时间，因为对于动物来说，麻醉时间过长或者麻醉剂过量都可能是致命。昆明圆通动物园的专家包艳芬还特别指出，必须一枪解决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来说，如果麻醉药打两次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第一枪一点药也没有进去就好办，要是进去了一点，那么后面的一枪又全部打了进去，过量就很危险。然而平时一挂鞭炮就可以吓退的大象，这次 却在一片枪声当中死守着那头小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走，令专家们一筹莫展。这时候整个象群的情绪都非常激动，人们很难靠近，而且几头大象将被麻醉枪打中的小象团团围住，所以外边根本看不到那头小象是不是已经倒地了。陶局长决定派人上野象谷的空中缆车，从上面向下查看小象的情况，一旦看到小象倒地立刻报告，因为专家们说小象倒地90分钟内必须注射回复灵，不然它很有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过了大约1刻钟的时间，观察的人报告说小象已经倒地，公安局长立即发出指令，公安警卫组上。公安警卫组的任务是赶走象群，只留下那头已经倒地的小象，使后面的救护组专家们可以冲上来，安全地对小象进行治疗。根据野象害怕枪声的天性，20多位干警一字排开，向天空鸣放防爆枪。但是，打了80多枪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效果，象群没有一点反应。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干警们连打了2发催泪弹，效果却是出人意料。催泪弹响了1分钟后，整个象群头上笼罩着很多烟雾，顿时象群慌乱了起来，哇哇大叫着顺着小路撤走了。大象一走，救护组的专家们立刻上去了。专家们冲到小象身边，看到这个小家伙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很多，大概已经有3岁左右了。他们努力取下了小象脚上的铁夹，当看清楚铁夹下那个巨大的伤口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吃了一惊。专家包艳芬介绍说，当时小象的脚只有前面后面大概有1公分宽的那么一点好地方了，两边全部腐坏，有肿胀，肿胀度大概有17-18公分，而且小象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光是消毒水洗下来的蛆虫就足足有上100条。就在救护组为小象治疗时，公安干警们组成的防线就快要支撑不住了，母象们不顾生死，不顾他们最害怕的枪、人群，还有陌生危险的气味，又扑了回来。尽管公安干警反复劝说，救护组的专家们却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他们知道伤还没有治好，麻醉药没有解除之前，把小象留给他的妈妈，就是把他留给了死亡。这时候象群中另外几头母象也已经转头扑了上来，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这些大象完全违背了他们怕人、怕枪、怕大声、怕怪味道的天性。在与野象周旋的过程中，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小象的生命面临着危险，麻醉剂的最高时限马上就到了。最后小象被人们运上车，走了600米左右，来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小象倒地96分钟之后，专家们才给他注射了一针回复灵。回复灵注射后的几分钟，小象没有醒来，专家们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雨已经停了，而那头受伤的小象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冉冉。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栖动物，它们非常强壮，却也十分聪明机敏。本来生活在茂密森林中的它们，却频频来到人类的生活区骚扰破坏。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野象恩仇。 尽管对自己被绑在大树上的待遇十分不满，冉冉还是恢复了十分旺盛的食欲，但他对给自己送饭送水的人却依旧充满了敌意。尽管隔了600多米，人们还是隐隐约约能够听到母象的嘶吼声，他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小象随时有可能被象群找到并且被他们带走。而就在这个时候，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又接到报案， 距离野象谷不足百米之内的一个村庄，有一位村民在自家的田地里私设电网，电死了一头大象。据这个村民讲，他是为了保护自己屡屡被大象破坏的庄稼才出此下策的。人象之争愈演愈烈。这时候在人们无微不至的爱护下，另外那头失去母象的小象辣辣对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他的身体发育得很快，但心中伤痛的程度却是人们没有办法来衡量的。七月份，辣辣母亲的案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和老挝的警方在边境进行了会晤。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局长陶双寿回忆道，老挝警方通知我们西双版纳森林公安说，中方通报的情况还是比较属实的，他们也抓到了三个犯罪嫌疑人。经过中老双方警方的联合侦破，最终认定那三个犯罪嫌疑人就是杀害辣辣母亲的凶手，屈死的母象终于可以安息了。七月末的一天夜里，西双版纳保护区十分的闷热，看守冉冉的工作人员似乎觉察出有些不对劲儿，四周的动物格外的寂静，好像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附近的蝉声蛙鸣都变得微弱了起来，所有的猴子都爬到了大树的高处。终于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值班员发现野象来了，冉冉的妈妈来寻找自己的孩子。值班员立刻向林业局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一向寂静的深山又一次传来了大象的嘶吼，象群越来越近了。值班人员被要求加强对冉冉的监管，但当他们跑去查看时，却带回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冉冉挣断了后脚那根把他拴在树上的铁链，他逃走了。专家包燕芬回忆说，有人跑来说小象没有了，当时还想不可能啊，小象的四只脚都被拴住了。后来过去一看，树下的小象果真不见了，人们也急忙四处追赶。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发现小象冉冉的两条前腿仍然被绑在一起，这使得它只能像兔子一样一蹦一跳地逃跑，行动很不方便。后来小象往河道那边跑去，河道和公路是平行的，小象在河里趟水对它的伤口十分不利，更重要的是为了怕它昏倒后淹死在河里，没有办法给它打麻醉剂，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地激怒小象，想把它引上岸来。但是这个小家伙十分的聪明，总是在河边徘徊，迟迟不肯上当，专家们心急如焚。这时象群的吼叫声越来越近了，冉冉也开始大声吼叫与他们应和着。专家组最终决定冒险在河里对小象进行麻醉，因为小象的伤口还没好，这时候被他的母亲带走很有可能会发生伤口感染丢掉性命，这样小象再次倒下了，他被人们及时的救到岸上，装进了铁笼里。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小象冉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他听不到妈妈的叫声了。这时小象变得异常暴躁，攻击每一个靠近他身边的人，这严重影响了冉冉的治疗。专家们原计划给他每天用一种消毒药品清洗伤口，再配合注射一些消炎生肌类的药品，但这头小象的野性之强大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当时一些专家看到这种情况，甚至提出了一些有些令人感伤的建议，治疗一段时间看看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实行安乐死。后来在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冉冉的伤势渐渐的好了。医护人员发现冉冉常常做一个奇怪的动作，人们仔细看才会发现，这个坏脾气的小家伙居然哭了。也许你会认为野象或许跟人的关系会慢慢的改善，但是这样想就错了。2005年年底，在辣辣母亲去世的那个保护站中，值班人员突然接到了一个不祥的电话，野象又伤人了。出事地点离辣辣母亲死亡的地方很近，当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匆匆地赶到的时候，都被眼前的惨状吓了一跳。一位妇女被野象踩伤，并且最终医治无效死亡。那么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西双版纳保护区孟腊保护站的董志明告诉记者说，野象糟蹋了这位妇女家的地，吃了她家的旱谷、山上种的谷子。大象并不吃橡胶，人们推测这位妇女就是因为开垦橡胶林，铲掉了那里原本生长着的橡草、野生芭蕉等等大象们喜欢吃的东西，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野象们找不到吃的，才对它进行报复。相对丰厚的利益使当地人不可能就此放弃开垦橡胶林，这就使得人象冲突愈演愈烈，而且变得不可调和。也许这种对于生存空间的争夺，就是人类和野象以及所有野性生物乃至整个大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林业局的工作人员来到那个被野象踩死的妇女家中，看望死者的家属。这些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对野象充满了仇恨。在那间屋子的外面，有个孩子一直坐在那儿，他挥舞着一根棍子，说要打死野象，保护家园。这让人们充满了担忧，是否在孩子的意识中，野象已经永远成为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了呢？人们不得而知，也许时间会证明一切吧。2006年6月24日，是小野象冉冉被救一周年的日子。这头坏脾气的小家伙已经乖顺了许多，懂得如何讨好来看望他的人。冉冉会向人类要食物了，他的腿伤已经好了，也学会了不少博人一笑的马戏动作。但是对曾经参与抢救行动的人来说，现在看到他屈膝的样子，心里竟然比以前看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要难过。此时人象冲突事故频发的孟腊保护站一带已经基本恢复了平静，那里的人说每周他们都要去给大象种一次庄稼。原来这些村民们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开出了一些荒地，专门种些大象喜欢吃的橡草、巴米、芭蕉等农作物。大象有了食物之后会很少去骚扰当地的百姓的，这是西双版纳保护区为了解决人象冲突所做出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人们都希望也许在人和象都能够吃饱的情况下，能渐渐地恢复过去的宁静与和谐。2006年7月，西双版纳林业局的李中清副局长来看望小象辣辣。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要做实验的缘故，他经常跟小象见面，产生了一定的感情。李中清希望从辣辣身上找到消除野象对人类仇恨的方法，现在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李中清还发现渐渐失去野性的辣辣已经变得没有能力再回归自然了。毫无疑问，绝不能够把亚洲象这种雨林中的王者全部变成人类的奴隶。于是李中清又开始对辣辣进行野化训练，这无疑是个更加艰难的过程。但是在不断的摸索中，他们渐渐触到了一丝希望和曙光。好了，各位听众，有关野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 精彩绝伦， 无奇不有，光怪陆离， 惊心动魄， 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大全， 大千世界，给你最精彩的。精彩 的。我们常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跟人类最亲密的要算是狗了。下面为大家讲述一则忠诚的狗的故事。2008年的一天，重庆一位老人昏倒在街头，他所养的一只小狗在一旁守护。救护人员赶到后，也许是担心有人会伤害到主人，小狗竟然与医生对峙了起来。救护人员失计，将狗的主人抬上急救车后，护主心切的狗又随车来到医院，寸步不离地守在主人身边。下午2点左右，急救车驶进了急救中心，车门打开后，急诊医生照例将病人抬出来，但这一切又受到了小狗的阻挠。只见小狗不停地蹦着叫着，试图跳上主人的手推床，但手推床有半米多高，小狗一次一次地跌落到地上。没有亲属一起吗？急诊内科的医生问道。没有，就这条狗一直跟着他，另一位大夫无奈地回答。让他进去吧，他看起来很担心他的主人。围观的人看见这样的场景，纷纷为小狗求情。医生为难了，动物是不能进入手术室的，但是不让小狗跟着主人，谁也别想把男子推走。小狗就这样和医生僵持着，在手推床周围打着转，谁也无法将他赶走。破例让他进去吧，不然咱们怎么抢救病人？医生考虑到病人是突发性的脑溢血，终于松了口，让病人带着狗走进手术室。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被感动了，医生事后说。进入急诊室后，小狗显得很安静，它不叫了。医生将它拴在了手推床的床栏杆上，在为病人检查的过程中，男子痛苦地哼了两声，小狗以为医生伤害到了主人，又气势汹汹地叫了起来。为了进一步了解男子脑溢血的情况，需要再到 CT 室照片。小狗又跌跌撞撞地跟随手推床，又蹦又跳地来到了螺旋 CT 室的大厅。一路上，小狗的目光始终未离开主人。看到此情此景，市民们纷纷拿出了手机，拍下了它追随主人的场景。病人要进入机器透视，狗不能进来，怕影响效果。小狗似乎明白了医生说的话，叫声更响，而且更伤心了。来，请你来把它拉住，不要放，等到我们拍片结束。医生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位闻讯而来的记者，用吃的分散他的注意力。一些市民围了过来，向小狗投递着食物，但无济于事。10分钟后，男子被从 CT 室推出，小狗居然挣脱记者手中的绳子，向主人扑了过去，往上跳。怕挣脱绳索的小狗伤人，医生只好又一次破例，将它抱上了手推床，坐在主人的脚边。随后，男子被安排在急诊室住下，继续观察。也许知道主人没有了生命危险，小狗先是高兴地舔着主人的脸颊，随后头靠着主人的大腿，呼呼地大睡了起来。下午3点半左右，病人的妻子和朋友出现在医院。据这位朋友说，发病男子家住在一个学校的家属院，现在已经退休了。中午12点左右，他和病人在他们家附近聊天，后来病人有些不舒服，出现了昏迷。汤先生准备将他送到医院看病，但是小狗一直在叫，不让他靠近。汤先生又联系不上他的家人，只好先拨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去找病人的妻子。对他就像对待孩子一样，病人的妻子说。2年前他们买回了这只小狗，取名为波特。波特很通人性，怕寂寞，晚上都会睡在自己的脚边。这位女士说，波特过着平凡的生活，如果要说他的特别之处，那就只有他的忠诚了。但是难道这还不够吗？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